对， 这个是。 各位同学好，接下来还是再来一次声音啊，有点这个临表提气不知所云的感觉，而我也正当提气，因为呢，昨天我在这里，先来后部学堂啊，应该是念后部这些，先来后部学堂看一看，听一听。就是旁听了一个上午徐老师的课，然后呢，在这边踩踩地气，看看空气啊。结果呢，我在门外开始焦虑，因为我今天的主题是调阴阳，而调阴阳啊的内容，因为我们都希望能够阳气充实，阴阳调和。或者再加一句徐老师的话，心中有神，对不对？那要做到这件事儿啊，真烦话还真不多，只有三个字，勉强要在另一家的话就再加三句话，所以三个字加三句话，那三句话也不是什么另外的重要的三句话，只是三个字，怕它太深奥不懂，所以加三句注解，就这样就可以做到阳气充实，阴阳调和，心中有神。这词儿才开场就重复两次了。我祝教授我的家伙什么都不会，就会演一个会正声，阳气虚了，讲话一直重复，光是靠一句话可以撑足三个小时。所以我就发愁啊，因为不过就是三个字加三句话，然后呢，我之前狮子大开口跟文明老师要四个小时，那怎么办呢？我要怎么样掺水和稀泥做黑心牛奶啊？我想你们傻了，我当然更傻了，是不是？所以呢，我就想一定要多加点空虚的内容，把这三个小时塞满。加空虚的内容我最会，做黑心牛奶我最会。所以呢，我就想第一个小时啊，要塞个空虚的内容，就是从方剂论阴阳。这内容为什么会空虚呢？因为呢，我讲着讲着，好像跟你讲了一大轮方剂，最后告诉你这个方也不补阳，那个方也不补阳，那一方还是不补阳，到最后谁也不补阳，结束，够不够空虚？然后呢，第二个讲题呢，我就想从心理论阴阳，听起来似乎有那么点深度。我也的确想讲一点有深度的话题，于是呢，我就想我最爱的庄子里面有一个最初阶，就是进阶最低最低最低最低低到地板这么低的基本功，如果你练成了，就可以算是升到幼儿园入班的道门中人，这够力了啊！我觉得说不定可以讲一讲庄子中的阴阳调和之法。可是呢，我想啊，讲完了这个小时的时候，同学恐怕会皱着眉头跟我说，老师，我觉得我做不到。那我也只好回应，就这一句话，我练了15年，我今天也做不到。所以是不是很够空虚啊？ 就是很可怕。 然后呢，第三个的话呢，就套用个日本俗语吧，放弃一边心里一边。第三个小时呢，说不定有人认为重头戏来了，叫 AV 片，成人圣战录影片。因为调阴阳啊，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滋味啊？啊，好像要讲一点黄色的新山话题才能称之为调阴阳。可是呢，这种东西啊，其实啊是要取静优美， 然后呢，表演者身段曼妙才会好看。我这么一个像茶一样的瘦干干的人站在这儿，我看这玩意儿精彩不起来，大家一定大失所望。所以呢，这依然是一个空虚的第三个教室。然后这个时候呢，为了要提防各位同学提早离场，所以呢，我就要跟同学说，哎呀，第一句那个或许太深奥的三个字你们可能听不懂，所以我最后会给你的三句注解听完再走，有没有这个戏呀？所以大约就是如此啊，这个课程的规划就这样洋洋洒洒规划完，我刚刚有一夜没睡。所以这个道门不传之秘，一切养生根本心法的三个字啊，这个因为世界上啊好多好多正是红红火火的养生法，什么拍打啦、拉筋啦、针灸啦、按摩导引啦、捶胆经啦，捶得越紫越好啦， 捶得越紫越好， 对不对？很多很流行的养生法，吞佛虾啦、苦修啦，是不是？但是呢，我要告诉各位一句话，这些都是假的。身为一个经商者，一定要打压别家商品才行啊，是不是？只有我这一句是真法。那这一句真法呢，其实徐老师也晓得，在我们道门中人啊，有很奇怪的坏习惯，就是真传不喜欢写在书上，怕掉了。所以呢，从前神拳公从黄药师那里偷走的九阴真经，他怎么做呀？对，藏针叶呢，还怕人偷了，对不对？最怕不好消灭了真本，刻在身上，这是我们道门中人的习惯。你瞧，这些真传我也搁身上有刺青了，只是呢，我的刺青是甲骨文，太深奥，怕各位水平低看不懂。所以呢，我要告诉各位，这三个字也刻在徐文斌身上。如果我走了，你的智商真的太低了，连仨字都不记得。记得把徐老师扒光，真传就出来了。趁他不在，扒肉一半。所以呢，现在我就要告诉各位啊，真正的道家关于养生的真传，这不传之秘的三个字，这三个字叫做真小人。哎，有同学笑了吗？老子爷爷说呀，大道啊，当遇到一个智能不足的人，他就会笑。果然应验了吗？可是我就觉得这件事啊，真的是让人有点心酸。因为我自以为啊，我什么事儿不会，就会做个真小人。然后呢，我来到后湖，礼拜三来跟徐老师见面。我也觉得跟徐老师素昧平生啊，大约熟不起来。可是呢，才见了他，我就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好一个真小人啊！就是我要伪君子一下都不行的，因为我们台湾啊。台湾人来，我问朋友说要见一个叫徐文斌的大师啊，我要带什么礼物啊？台湾人说我们台湾人都带凤梨酥，那我觉得凤梨酥我自己最讨厌，带不了，所以就空手而来。见了文斌儿，为了见了文斌老师呢，怕他生气，赶快虚伪一下。哎呀，文斌老师啊，不晓得您爱吃什么呀，所以啊，是我空手而来，真是失敬失敬。文斌老师就说。我爱吃什么，我自己会买。我觉得这帅。而且呢， 更帅的是，我走进他的大厅堂，啊，前面一个轩辕皇帝像，你有没有见过？还是不太隐秘了，是宗教圣坛，你没见过的。然后呢，皇帝像的对面一头呢，挂着一幅大字，哇，很帅很帅的三个字，写着“精气神”。我说徐文君，你这人帅，假团挂墙上，真团放身上。因为啊，即便是说精气神，如果遇到一个正人君子的话，他就会变成六个字，叫做失精耗气伤神。而且看到各位啊，我觉得还多加两个字，破财，因为来到还要交学费呢，是不是好可怜？这个道家不传之秘的真小人啊，意义何在？我当然要留在最后再想要买一个伏笔，怕你跑了啊。不过呢，我就要说啊，这个阴阳之理，说起来真的还蛮不容易练成的。我来想想啊，下来三者过期，你从哪讲起？有多少人后破学堂的学生啊？我昨天有见到这同学在这里，今天也在啊。那我就直话直说了啊，就是如果是后破学堂的学生啊，我昨天看到徐老师跟诸位的互动啊，我觉得徐文斌好可怜。因为呢，他的学生有一大部分的人啊都在逆他，这些学生啊都在做正人君子，这件事我觉得他好可怜。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觉得拜师学艺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偷人要偷心，你要先得到了老师的心啊，才能够接下来学老师的艺，这个顺位不能颠倒的。那老师的心呢，就是一颗真小人之心，而你却每次就看老师说了再说，说了再说，说真小人是真团。可是呢，各位都还是要持续的当君子，我觉得这是误了自己啊，在学习上会发生障碍的，因为你跟老师的头脑永远不能到达同一个水平，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然后另外呢，我也觉得在一个师门里头啊，往往最重要的讯息呢字数并不多，像当年郑曼七先生跟杨承甫学太极拳，那个时候他还没练成八技以前啊，就觉得我的师父是不是老年痴呆了？因为呢，杨承甫对他就从早到晚不停讲同一个字，一直到有一天他练到八技，回首再看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太极拳的真传只有一个字，叫做松。那我今天呢、啊、说真小人有三个字哦，让你们白讲两个字啊，这很重要。不过呢，接下来我要掺水或稀泥啊，所以我就要讲讲阴跟阳这个东西。那各位同学，如果是有中医基础的，我这样讲我已经觉得啊，后面有人呢、啊、目露杀气了。因为呢，听说还有在座是专业的中医师的来听我这样子不知道讲什么东西啊，超可怕。不过呢，还是要勉励而为之。这个阴跟阳啊，我想我自己常说，如果以一个对举的角度而言，阳是能量，阴是物质，对不对？那以徐老师常用的说法的话，阳是火，阴是水嘛，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还是我错解了？有吗？ 没有。 没有啊？那徐老师怎么讲的？我对这一切陌生啊，我都猜的。 神通口 啊。如果我说阴是有形的东西，阳是无形能量，这样可不可以？可以过关吗？可以啊。那这个 让人体的这个阴阳的消长社会的话，我想很单纯的是一开始是阳时，对不对？那阳时烧着烧着，那阴就被烧掉一点了，是不是？于是就阴虚了。那阴虚之后呢，接下来阳气我要耗散，所以接下来是阳虚。那阳虚阳的完全没有了，那就是会出现阴实的症状。那阴实到了极点，其实还有第五个，叫做阴实化热。那我想阳实的人呢，说来还不一定是病人呢，对不对？我们生活里面看到阳实的人是什么？就是一个小男孩，他灵魂很大，肉体很小，所以他肉身里面的灵魂密度相对偏高，所以密度高的能量呢就往下沉，气沉脚底，所以小孩特别喜欢跑步，是不是？那这种小孩呢，等到肉身长大了，他的阳实的现象就消失了，所以呢，治也好，不治也好，万一他真阳实有点贫血，所以他就这是几个了，好，阳实不用努力了。当然，刚刚说阳实这个时候，那时候在阳明啊。那阴虚的话，这不用太努力讲，对不对？就人干干的、热热的、发燥，是不是？那阳虚呢，人没力气，气息奄奄。那阴实呢，就当身体能量都没有的时候，你的物质的部分会乱长，比如说肥胖啦、淤血啦啊这些东西。那阴实化热的，就是这个人他其实身体有阴实的东西，但是呢，他环绕着阴实的东西，就是热烘烘的。那最典型的就是癌症类的东西。那这个癌症类的东西之外呢，从伤寒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叫做肺阴，它身体阴阳分裂，又有很阴的部分，又有火在烧，这样一个画面。好，那这些东西讲的等于没讲，就是废话。尤其我知道你已经知道了，是不是？那接下来我就要问一个问题了：这个阳实阴虚、阳虚阴实啊，在开方剂的时候，大约怎么运用比较好玩一点？因为我是要来骗时间的，所以要讲好玩的事，对不对？讲太沉闷的话你就生气了。那么我今天想想，后部的学生、后部的同学啊，会不会常常读到一句话？那句话我到今天都还背得起来呢，就是一个脏啊，食了要什么？谢他的儿子还妈呀？食了他妈是要补他的儿子还妈呀？ 谢 谢 妻子。 对，就这个问题啊，我每次读到都颇为困惑啊。就是说，到底是哪一头啊？是孩子还妈呀？是不是？就《黄帝内经》读了好几遍，回想，还是不知道该揪孩子还揪妈，对不对？我的心里面已经形成一种纠结，好像综艺节目有那种心理问题，就是现在在断崖前，同时有人把你妈妈给推下去，你有一只手，快要救哪一个？是不是？看来这种画面，当你选了 A。然后他就会说啊，你是一个有白羊座的热情跟天秤座的理性的，所以你是个人，就是完全变成一种非常虚幻的心理。我就是这种感觉，你就是说没基础啊，我这基础没打好啊，是不是？你们觉得很虚幻啊？到底救儿子还救妈？这是不是有点虚玄啊？平平实实一句话放在临床，十分之虚玄。是不是？而且啊，把儿子丢妈那种事也不是人人做的嘛。中国历史上面只有一个人是把儿子得到掌声的，那是刘备啊。因为呢，他这个把他的爱将赵云千军万马中救回他儿子刘阿斗，对不对？那刘备就是他儿子。那刘备这个人很奇怪，好像小时候啊被坏水族骗去买过什么封闭拳的秘籍，他手长过膝。所以呢，他一甩啊，轻轻的就给孩子割皮了。旁边的史官呢，涕泪纵横啊，觉得这太感动了，是灯叔，对不对？就刘备一个人。所以到今天，我就觉得我也不是刘备，我来到这儿过场，丢孩子丢妈的事儿问我，不是很奇怪吗？但是到了这个份儿上，我已经没话可说了，因此呢，就想说。那怎么样可以混过这一段时间呢？想想还是要靠台湾名产凤梨酥。 那台湾民党凤梨酥是什么东西啊？就是我想徐文斌老师在课堂上骂我们伤寒派不是一次两次，对不对？骂我们伤寒派粗鄙粗糙啊，打老鼠也要核子弹，大约是这样的，对不对？那这样的一个思维啊，其实我有一个台湾小土产，其实可以解决这个论证的。那这个台湾小土产很奇怪，不过就是六句话，可是呢，我只记得前四句，因为呢后两句又是丢海苔丢花的，有一天被传，所以现在在我身上的真传遗失只剩四句了。啊，请各位多多包涵，我相信你一点都不想包涵。那这个遗失的，就是这四句话很奇怪啊，就是在中医的脉络里头啊，好像是有台湾医生晓得，大陆医生好像不太知道的事儿。可是呢，那四句话呀，放到那个《黄帝内经》里面那个丢孩子还丢妈的问题的时候啊，哎，忽然这个问题变得很轻松。所以我就先给你讲这四句话，好不好？那这个很轻松啊，我觉得这四句话放回《黄帝内经》的时候，那个感觉有点像你们北京人啊，就是开车要在那倒酱油的什么酱油啊？ 你说燃油宝？ 哎，燃油宝，对对对，那个酱油，就是你倒进去以后，《黄帝内经》那个丢孩子还丢妈的问题啊。它的油耗就降低了，就跑得顺了，这样子吧。所以说我一直以来非常困惑的丢孩子丢妈的问题，跟你们台湾敏感啊。但这也是别人教我的啦啊。台湾有一些中医前辈，当初他教我的时候，他带我到小房间，对着祖师爷拜了好几拜，那我就随口当土产开。那这个几句话啊，后面两句我依然是忘记的，就前四句。阳实则顺生，阴虚则道克，阳虚则正克，阴实逆生。这四句话是我们台湾中医的燃油宝。这句话我还没听到，放到那个什么生孩子跟妈的地方。首先，我随便挑一个大来玩，好不好？就这边有一个肝，肝属木嘛，对不对？五行不用我介绍了，对不对？你们有谱了吧？还要我先讲，各位小朋友，肝是属木的哟，讲对吗？不必啊，所以少写几个字啊。那我要说的是，依据我们台湾人对燃油宝的定律啊，比如说大家中医都知道肝虚会克脾，这句话听过吧？就当一个人的肝气不舒畅，肝的能量没有的时候，人的脾胃的神经系统的传导会失常，对消化会不良，对不对？但是这件事情呢，只发生在阳虚的情况。简单来讲，就是肝阳虚，它的传递方向是脾阳虚。所以肝虚的一段时间，我们的消化系统会越来越退化，是不是这个样子啊？那么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治肝要先怎么样，食脾，是不是？所以我们非常能够算是经典的中医方剂里面啊，你如果要补肝的话，你最好脾也顺便补一补，是不是这样的？比如说小金龙汤，它本质上是补脾的，但它贵至少要还是能疏肝，对不对？这两个入气，其实我不知道小金龙汤是好补肝药的。哦，因为这边不喜欢我们上海派，很多人讲潮语啊。这个，另外呢，像是小柴胡汤，它里面有调和脾胃的药，对不对？或者是宋朝的逍遥散，也是有一点疏肝的药，有一点调脾胃的药。就是当我们两个脏同时治的时候呢，其实用的药就可以轻一点，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就逍遥散可以小包，但是也蛮有效的，是不是这样的感觉？那么如果说阳虚讲完了，那肝阴虚会怎么样呢？肝阴虚会传成肺阴虚。那这个我觉得还有一个故事啊，就是当年日本人啊，有一段时间搞错了，在90年代吧，就是日本人他们以为小柴胡汤是补肝药，保肝药，所以他们就在熬夜疲劳的时候，因为你知道日本人企业战士嘛，对不对？觉得自己肝伤了，就吃小柴胡汤做保养。可是呢，这个小柴胡汤这个药是这样的，你有张仲景书里头说的少阳症的时候，它打得刚刚好。 可是没有少阳症的时候，这个柴胡没有东西可以打的时候，就会耗你的肝脏之血，对不对？说柴胡结肝阴嘛，强结的结。所以呢，有人吃到后来就肝越来越阴虚，越来越阴虚，在九十年代死了好几个病例。可是这些吃小阳汤吃到肝阴虚死人的，他们得的病是间质性肺炎，你懂吧？所以他的肝阴虚啊，传承肺阴虚，他的肺啊阴虚发火烧掉了，就是这么死的。所以呢，就是当肝是阴虚的时候，他就倒克到本来是克他的肺，这样懂吧？因为本来是金克木嘛，可是因为他是阴虚的，所以就倒克了。所以虚都是克，只是呢，阳的方向是正克，阴的方向是倒克，这样听得懂吧？然后呢，如果肝阳实的话呢，那就是一般的五行相克的顺位了。阳实的话，肝火就会生心火。那这样子搞的话，同学应该可以明白啊。一个人肝火旺的时候，多多少少会心烦，胸口热烘烘，舌头火，对不对？所以这不就是肝火生了心火了吗？所以你要退这个火的话，从哪里退也是可以的。那至于说肝阴实的时候，你想想看，肝癌啊跟肝硬化的病人，最后临终的时候常常是死于什么？腹水，对不对？他的水的代谢完全停机了。所以当一个人是肝阴实的时候啊，他是逆生，本来是肾生肝，对不对？但他阴实的时候，这个方向就反转过来了，变成倒过去生的一个肾阴实。那这个东西呢，如果你要用有形的什么癌症变积水来讲啊，也是可以的。但是其实无形的来讲也是可以讲的。比如说肝阴实还有另外一个项目，就是什么样的人会肝阴实啊？就他有很多很多负面的情绪压抑住的人，对不对？因为肝不但是有形的肝，还包括我们的神经跟一些情志的部分。所以一个人压抑了很多很多的愤怒的时候，他的肝脏会来压抑那些，因为肝脏讲的是能量上的肝，对不对？他能量上的肝为了要压抑这么多情绪，就整个都封印住，所以他的肝就阴实了。那当他肝阴实了之后呢，他就会产生肾阴实的现象。那典型的情志上的肾阴实就是我们台湾人说的狭义忧郁症，不是你们大陆人说的广义忧郁症啊。因为大陆人的广义忧郁症是你有一点抑郁就是你抑郁了，对不对？那台湾人的狭义忧郁症就是因为你整个人只能待在家里，什么都不能做，也不想做，那样的状态像木头人一样。那也就是他的肝阴实在情志上也就传承肾阴实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模型里头啊，我就要跟各位同学讲，为什么我要说这个东西是个燃油宝呢？就是如果是我们手法粗暴的伤寒派啊，要开药的话，本来一个手法粗暴的伤寒派啊，要破一个肝阴实，可能会用比较凶猛的吴茱萸汤，对不对？如果这个人有压抑太多的情绪，肝阴实了，那我们可能会给他用吴茱萸汤这种比较重而凶狠的药来破他的肝阴。可是如果你想到其实可以两脏一起治的话，本来要一拳花十成的力气的拳头啊，分成两拳打两边的时候呢，每一拳只需要花三成力气，就是都可以用比较轻松的方法。比如说啊，在这个肝阴实穿肾阴实忧郁症来讲的话，我想我就不抄了啊，因为如果我的课真的有什么情报量的话，你们回家再重新录音就好了，我用说的比较快，好不好？就是当这个肝阴实啊，它的肾阴实的时候，你说破肝阴吧，如果你肾阴实可以稍微给它补强一点，比如说像治台湾人说的忧郁症，比较有效的方剂，随便来一个好了，麻黄附子七星汤。但你知道我们台湾人就用科学中药了，对不对？就只是浓缩四倍而已，所以吃个两公克，其实只有生药的八公克那么多而已，就不多的。那我们一般一吃也就差不多两公克而已，所以很微量。那比如说他吃一点点麻黄附子七星汤，那他的肝那边呢，你就完全不需要用吴茱萸汤这么凶猛的东西，你就可以用一个什么益肝散。然后这个时候你会看到说，哎，他还有一点肝阳虚克到脾阳虚，最好还给他点理中汤。那你觉得说，哎，三个当一起治也不错，所以呢，我就可以把麻黄附子七星汤和理中汤合并起来，开一些些的附子理中汤。 然后一杆伞放这边，就一个副极体放一个离杆伞，然后量都不重，这样子的话，它的忧郁症就会哎，就不是说极快速，因为我们的药物是量很轻，但是就是顺顺的就好起来了。那像这样的一个忧郁症，比如说当年李可老中医啊，他用色蜜汤治忧郁症，他直接破肾饮食，这样也是 OK 的。可是相对而言，李可老中医的色蜜汤就蛮大碗，对不对？那站在一个好像我们比较斤斤计较的立场，是不是觉得开少一点而有效就更好，对不对？所以就以我一个台湾人的立场来讲啊，就因为我们的台湾中医大约还有这样的底子，所以呢，即使是一个搞伤寒方的人啊，在这个项目里面这样开惯了，其实也是用轻飘飘的方，你懂我意思吗？并不是说我们台湾人一定要用核子弹打老鼠的，我们当然很穷嘛，很节省。那这个像这样的东西，我随便换个例子啊，比如说有人心肌梗塞，那这个人心他是心肌梗塞，我们说是心阴实加上心阳虚啊，他的心是阳虚而阴实之心，这样可以懂吗？那他的心呢又阳虚又阴实啊，那他就有两个项目可以找了，对不对？那我们来重新来推算一下啊，请问先从阳虚来讲，心阳虚是从什么阳虚刻过来的？照刚刚这个感染棒的那种，从肝阳虚刻过来的，是吗？ 肾， 对，哎，从肾阳虚刻过来的，因为是道刻嘛，反 正 刻，阳虚是正刻，对不对？所以这个阳虚呢，它是从肾的阳虚给正刻过来，因为是刻火嘛，是不是？因为早上就四个方向一变，大家都乱，是不是？原来五行只有一个方向，现在就大家要脑筋急转弯一下。那这个心的阳虚呢，如果它再正刻，会刻到什么东西去？ 肺。 啊？ 肺。 对，火克金，对不对？所以这个阳虚呢，会再刻到肺这边，变成肺阳虚。然后呢，心的阴实是从哪个脏来的呀？ 肝。 阴实是从哪个脏倒流过来的啊？ 肝。肝了。肝。 肝。 肝。 脾。 脾。 是什么？ 脾 阴实，对不对？然后心阴实会往哪个方向逆生过去啊？ 肝阳， 本来是这个木生火，现在倒过来火生木了，因为是阴实嘛。好像有点脑筋急转弯，是不是？大家心里乱不乱？我也乱乱。因为好久没玩了，虽然家里面半条私立的牌，而且通常也不牌，随便乱想一下，要就开始吃了。那这样的情况啊，好，于是呢，我们知道它是心肌梗塞没有错。可是依据这个理路的话，你很可以啊，不管他是妈妈还是孩子啊，你都可以在这个四个点找地方开药。而且如果你四个点药开齐了啊，有的时候你连心脏本身药都不用开，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用四个方向。那你就要找，比如说这个人啊，心阴实，你就要找说他有没有脾阴实的症状啊？那脾阴实的症状其实单纯来讲就是脾胃寒症。那脾胃寒症就是身体沉重重，对不对？有的人的舌苔会白腻，但是不一定，因为我们伤寒派喜欢把舌苔白腻归到柴胡症啊。这个，但是说什么重症肌无力什么的感觉，那都是脾阴实，对不对？所以这个人你就问他有没有脾阴实啊？那他当然不会回答你他有了，对不对？因为他连脾阴实什么都听不懂。所以你要换一个问法来找脾胃散症，你要问他说你行住坐卧之间会不会觉得站不如坐，坐不如躺呀？啊，有的话还脾阴实，那就可以开脾胃散。而这个东西真的是有关的，我就是在胡来，因为其实有很多心脏的那个瓣膜病或者心跳不规律的病， 你一旦找得到很明显的敌因，使你开平胃散，恢复的非常的快，比你直接开心脏的要快。就是甚至有一些生物学的说法，是说心脏的瓣膜啊，跟消化道的很多东西是同一个分化，所以它是同进退的。你如果能够把这个脾的阴实的状况化解掉的话，心脏很多组织会归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你看张仲景的金匮要略里面的胸痹篇，胸痹篇就心绞痛，对不对？里面有好几个重要的方法是破脾阴实的，你们有空翻一翻就知道。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路数。然后另外呢，如果说它是从肝阴实，生的肝阴实，肝阴实过来。 生的肝阴实， 生的肝阴实，对不对？对，生的肝阴实，那你就可以去看看有没有肝阴实的症状。但肝阴实的话，你可以找一个五术一方诊，这通常找不到，没有那么明显。但它可能会有点肝阴实，会有点那种抑郁的症状。那这个时候你用疏肝调情绪的药，哎，给他吃，给他吃一点，两头上不安。那谁是妈妈，谁也是孩子，不要太在意，主要是找症，懂吧？他这一块，你看到他这个脾阴实的，你就治这个脾阴实。那如果像这个心跟肾跟肺啊，那肾阳虚的话呢，那补肾的话可能是真补汤哦。那你觉得这还有没有可能治到心脏？有，对不对？所以要救一个心阳虚，你从真补汤开始开，哎，往往疗效也特好，是不是？你通常我们临床如果抓到两个点、三个点，你大不了心脏里面再挂一点。如果他那个血管纠结，血管里面阻塞的话，要化那个油啊，可能有点芒硝，有点，其实芒硝也不够力道，就是芒硝、硫磺、木炭三个打到一起，就叫火枪药，开枪用。那你打到一起的时候，药就会变成脏，所以要分开打过一次，对不对？然后现在还流行放什么丹参，对不对？还喜欢放一大把的黑木耳做保养，随便。所以大概这样子开一开，挂一挂。但至于说这个肺的阳虚的话，哎，用什么呀？其实你先看看症吧啊，就保元汤、生脉散什么的，你们爱用什么用什么，反正能补肺阳虚的太多了，是不是？所以就找症，因为每一个方法它是对的主症框架，对不对？说不定它是甘草干姜汤症呢，对不对？还是保元汤症，还是生脉散症，是不是？你就稍微去检验一下，主要是这个男友宝要来的顺的话，你大约就是每一个脏啊，都先帮他想一想好一组啊，怎么样救阳虚，怎么样救阴虚，怎么样救阳虚，怎么样救阴虚，就是你可以开很顺手的话，应该大概准备四个。这样子的话，你的这个开药的那个方法就很轻松，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说一个脾的话，比如说脾阳实的话，其实脾阳实的话，通常症状显然在胃阳实上，但胃阳实的话。就是有点些石膏就可以了，有点是竹叶石膏汤之类的，是不是？那如果是脾胃的阴虚的话，我觉得脾胃阴虚啊，其实我个人还蛮常用这个麦门冬汤的，就金匮要略治咳嗽的，因为麦门冬是个很滋胃阴。虽然我们到了今天哈、啊，都说麦门冬这味药是那个比较古代心肺，对不对？但是其实麦门冬在最原始的逻辑，《本草逻辑》里面是从胃开始的，因为麦门冬呢，它是在《神农本草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治胃络脉绝”，就是治疗胃的络脉断绝。那胃的络脉是什么呢？它是从胃经分叉出一个能量的分支。去供应我们心跳的能量，对不对？所以我们中国人说没有胃气就死定了，是不是？那那个岔出去的地方叫什么？虚里，对不对？麦门冬是所谓的虚里药，就是从胃经走到心去的一个药。那古时候的本草的话故事就会说，这个麦门冬啊，根根上面啊，横出来的一粒一粒的麦门冬啊，这样子横的分叉的，有15颗左右，那虚里是人的15大。啊，大概这样的本草的话，就是很扯，对不对？哎，我自己讲都觉得扯。但是呢，麦门冬但是对于说脾阳虚的话，对不对？四君、五味宫、六君、香砂六君、森林白术，对不对？甚至理中，是不是？ 都有可能用的还蛮顺的。那至于皮因石的话，除了平胃散之外，还有一些可以去排的里皮底饮的药都是可以用的，是不是？所以就在这样的项目里面，每一个脏啊，因为徐文斌老师方剂课，对不对？上的那么多了，所以你每一个脏阴阳虚实这个项目那个项目的主症况，对不对？你全给他把你们学过的每一个方剂给他安上去，这样听懂吧？就是这个可以治哪一种的肺阴虚，那个可以治哪另外一种的肺阴虚，对不对？百合固辛汤跟清燥救肺汤差别在哪里？是不是？你就只管是这么你们学过的方剂，只管这个肺阴虚，然后可以用的方在这边，然后把每一个方的辨证点标示出来，它们的差异在哪里？这样子是不是就哎，整个逻辑上就有谱了？那开药的时候呢，因为你用的药都重，就像轻轻撩拨它一下，又是隔脏治。就算你医术的力道还打得没有很对，就是该开三钱的药你开了一钱半，所以效效弱一点，或者不小心开多一点，但是因为你是初学者啊，你用这种隔脏治法，药怎么样都开不凶，哎，反而你很安全，这样子吧。就是如果一个初学者来讲的话，我想各位如果是不是专业中医，是家庭主妇上来的话，其实我相信最大的苦恼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或者我的家人可以吃什么药，可是我不敢开，对不对？但是你大约可以从这个理路去推寻的话，你药可以开清，你很清楚知道你吃不死人，对不对？心里面就很踏实，就不用搞我们伤害那个有病治病，没病杀人，是不是？就比较轻松啊。所以呢，这个课果然是很松啊，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这个啊，我们台湾的燃油宝就在这里代替凤梨酥给你们了。那另外呢，在体质上面啊，我觉得有件事情有点奇怪，就是最近啊，好像祖国为了一个叫做补阳还是扶阳的事情，颇有一点点风波，是不是？对不对？那我觉得徐文斌老师啊，也是爽快人。我觉得他教你们中医啊，无所谓真传假传，反正就是中医嘛，教你们不要真小人我留着就好，真正的宝贝留给自己。这真小人大家别忘了，等一下还要大奖和特奖。那这个火神派的问题，说不定啊，我们伟大的徐老师也骂过啊，他怎么骂呀？告诉我，学他一下，翻个白眼。哈，他怎么骂呀？讲给我听啊，我可没在这边当幽灵啊。他怎么说？你们那么尊师重道啊？ 哈哈哈哈哈！就没骂，人家是门没，真没骂过。 没骂过。 我们还去拜访过。 哦，这样的没骂过，那我曲解他了，对不起啊。 他骂的是假粉，他骂的是假粉，他是。那徐老师 怎么评论过这件事？ 你说过，四川的卢老师闷病的房子也挺用的，他没骂过真正的粉。 所以啊，还是很负面红到起，你讲话是太狠了。在台湾呢，都怕你飞弹从北京射过来，是吧？所以一下子不小心把话讲开了。好，那我想各位同学对于用附子这件事呢，都有这么个概念，是不是？比如说在这些年，大家如果不是，就算不是一个自己很常用附子的人，我相信你也是在网络上或者是一般中医的书籍的论点里面。看过所谓的火神派、扶阳派，对不对？那这个问题就在于，请问啊，我们中医的阳虚体质，就是这个人能量不够，或者是阴实体质，这个人已经开始有肿瘤之类的东西了，怎么样的情况可以用附子，怎么样的情况不适合用呢？各位同学有没有想过？因为讲到阴阳啊，最近补阳还是要谈一谈附子啊？怎么样？同学很沉默，是不是？平常徐老师问你有多大呀？你训练的，你怎么不相信？啊？还是说 还真不知道。啊，是怎么样啊？你居然跟我讲一下，我这个你不怕得罪我呀，对不对？用鸡蛋跟香蕉皮把砸死都无所谓，我不会开玩笑，对不对？要逆势，赶快趁现在。啊，都没有人理我，连叫你逆我都不理。 卜顺阳， 哎，请说。 父子卜顺阳。 卜顺阳。 对。 然后呢？还有吗？ 父子谢体啊，谢体。 请说，请说。 父子背心属肝，谢脾。 什么东西？ 父子背心属肝，谢脾。 背心。 背心属肝，谢脾，对不对？ 非肝当之热。 非肝当之热，我也笑。 本身不能怎样， 不是咱们。 本身不能怎样。 我曾经吃过父子一个二人，吃的肉是发胀。而不是发热。 我听到，我跟你讲啊，我不是在说你说的是错的，我只是在告诉你，每一个事件有不同的诠释。因为呢，有的人他父子发冷是因为寒气逼出来哦，他的少阴病逼成防寒方症哦，对不对？这可能性。不是说你错，我只是有可能存在，对不对？就是你的经验值不能仿，不能说每一个人是父子都是冷的。那至于说你说父子没有肝将不能补阳，这件事我可以大胆的告诉你，哇，这种游戏不是这么玩。因为呢，比如说真武汤，他没有肝将，他喝下去真的不热，但是真武汤他父子的力道呢被转去。运送你的整个水的吸收到排泄的过程，这样听得懂吧？所以也就是说，同样是这个能量的作用，它如果拿来把这张椅子搬起来，这中间不必发热，对不对？那你知道真武汤啊，一个如果吃对了时机的时候，能够让身体的水运化、水循环变得比较通畅，比较能够排除身体不需要的死水。那这样一个方剂，怎么样它会发热？你不要说，你不要告诉我加干姜，这技术犯规啊！谁知道加干姜都会热？我跟你讲，你吃真武汤的时候啊，如果是一整天那个汤啊也烫烫的喝，然后你一整天喝到的水啊，没有一口是低于体温的冷水，都是偏烫，那这一天你的真武汤是不会发热。可是呢？如果你在喝真武汤的日子里面喝了几口冷水，你上火了，你便秘了，这常有的。所以真武汤上不上火、热不热这件事情，完全取决于有点像电流的所谓电阻的问题。就像一个电流通过一个金属丝，如果它电阻很大，它就慢慢发热、发光，懂吧？所以父子在真武汤里面所显现的这个动力。遇到电阻的时候会发热，当然这是一个非常象征性的说法，真假我也不知道。可是，就是在因为我们中医的整个理论，其实有些东西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又不能说父子没能量，对不对？可是呢，我觉得在用父子以前呢、啊，我是昨天啊，我前天晚上大前天我都已经忘光了，不是错误的。因为都没水长，所以搞不过去。 时长。 这个坐在那阿弟哥问个问题，他开车啊，他问我，他说：“你对这个郑清扬火神派有什么看？”我说呀，首先，郑清安这位火神老祖，他所医疗的患者绝大多数都是清一色的广大劳动阶级。那么清朝的清一色的广大劳动阶级，他的心思能复杂到哪里去，对不对？所以他们的心思跟体质比较维持在一个单纯的向度，他们的耗损阳气的花招啊，没有我们今天那么多，你懂吧？像今天很多人有高度的阳虚体质，可是他那个高度的阳虚是因为比如说啊，以伤寒论的东西，伤寒杂病论的东西来讲的话，比如说他那个阳气感觉不到，他整个人都虚的没力量的时候，他有可能是所谓的自律神经里面的交感神经的紧张造成，对不对？ 那交感神经的紧张造成的痨病，因为交感神经紧张也会蓄性亢奋，对不对？一个力上面两个火，一个盖子，就是痨嘛，是不是？那这个蓄性亢奋的这个痨病，如果它是副交感神经提不上来，我们是用桂枝加冷敷补益它。如果它是交感神经紧张到了极点卡住了，那用柴胡加冷敷补益它。那这个龙骨牡蛎调节自律神经的这些运作机制，跟附子是一点关系也没有，这样听得懂吗？也就是说，并不是阳虚的人就要用附子哦。就当你是适合用这两个龙骨牡蛎汤的时候，你怎么样都不可以开附子哦。那你怎样也是有机会开的，二价龙骨汤、桂枝龙骨汤里面可以加一点附子，但是加了也很容易乱上火。就是基本上这样这样的情境，我们在《伤寒论》的版图里面是清清楚楚的不用附子，你懂吧？就是因为火神派他单说一个附子的时候，你没有周边的所有东西来帮你确认这点，但是在《伤寒论》的版图里面却是有其他的东西来帮你确认什么地方附子不会放进去。这个东西讲简单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那其他的坑有其他要放那儿，你只剩下这两个坑你放附子就对了，这样懂不懂？但是呢，如果你只是要去谈火神派的理论，就郑清安他的抑制广大劳动阶级是个很单纯的一把，就农民嘛，什么心思也没有嘛，没什么紧张，日复一日很平淡的在过，然后呢，他没什么阳气了，这种时候你也没别的理由，你当然去开那附子加一下吧，对不对？那至于说另外一个一定不可以用附子的理由是，为什么那个年代啊？广大农民用附子，大体上来讲没有把郑清安搞死，因为郑清安如果他弄错了的话，也就说应该人家有人吓到不找他医啊，对不对？即使老百姓会知道我家死人吧，是不是？所以那个时代又有一件事情是今天比较有而从前没有的，因为今天有些人有那个体质，所以的话我面对那个体质人，就算他有需要用附子的情况，我也相当的犹豫。什么样的体质呢？就是他的胆固醇吃的不够。我讲的再白一点，就是附子所谓补肾阳这件事情啊，在某一个向度，我不是说我说是绝对真理啊，我不要拿什么西医理论来置换中医理论，我不要这样讲。就在某一个向度来讲啊，一个人他的肾的阳气的作用点，其中就是你的肾上腺。那肾上腺的机能是把你身体里面的胆固醇转化成人体自己的类固醇，那类固醇有了之后呢，你的人就会怎么样，很有精神，肌肉有力，老得慢，不容易上火发炎。这是用了附子呢，不能说绝对，但是相对来讲是比较能够提振肾上腺的这个功能，这样听得懂吗？所以他会有人说这种方式是退火的，因为它一旦能够让肾上腺有作用的时候，那个人体自己的类固醇一出来了，五脏的火就熄灭了。所以由历代用真武汤医生很喜欢拿《黄帝内经》里面一句话"一水不能救五火"来说真武汤，因为他会说人的肾水能够消灭五脏之火，这样人才老得慢。尤其是治那种因为老化而眼睛瞎掉、耳朵聋掉的人，用真武汤的依然是很多的。而他的理论是认为说，你这样子去救那个一个肾水的时候，五脏之火得以熄灭，人就可以不要老那么快了。但是这个事情要发生，它的前提是你每天出油有吃饭，这样听得懂吗？如果你身体没有相当充沛的胆固醇的供应量的话，你就会变成干烧，就是没有水的锅子在干烧，这样就会烧坏。所以用附子的禁忌呢，与其说是禁忌，不如说有优先顺位，就是你要用那些少阴天里面什么四逆白通真武之前，你一定要确认这个人身上已经不再有一点猪鸟汤症、猪夫汤症跟杂病里面的猪油煎头发症，甚至肝胆大肠汤症，懂不懂？就是《伤寒论》里面是有滋阴法的，那当然植物的滋阴药有炙甘草汤、麦门冬汤都很滋阴，对不对？可是你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人常常在讲一句话啊，什么阴虚火旺，阴虚火旺，张仲景是用什么在治阴虚火旺？阴虚火旺最代表的方剂是猪鸟汤、猪夫汤跟猪油煎头发，这样懂吧？ 明不明白？就是都是这一类的药。张仲景，我不要说他精明境界很高，或者我顺着一个历史上的事实来讲的话，张仲景把汤液经法里面关于黄帝内经的部分全部都拆除，然后伤寒就变成平民化的一本书，这是有这么回事。我们他的功过啊，我们姑且不论的话，但是至少张仲景很清楚的在他的书里面，那你想想看啊。那个猪夫汤症，对不对？喉咙痛痛烧烧，胸口热烘烘，对不对？这不是阴虚火旺吗？而这个阴虚火旺，张仲景真的不是用什么地黄沙参在退哦，这样听得懂吧？所以以效率来讲，的确猪油类的东西效率是高的，就是你猪夫汤，你不要说我只取胶原蛋白可以养颜美容，其实猪夫汤可以养颜美容。因为像我们台湾这边用猪夫汤的家庭主妇啊，其实都夸奖，因为你知道，其实化妆品什么 SK-II 什么东西啊，天天都很贵的啊。我们台湾的什么中国百货公司啊，周年庆一到，只是打个八折而已啊，前面那个家庭主妇排的那个长龙啊，比示威游行的人还多、啊，对不对？因为它太贵了，能够少两折也是要拼了命去争取的。可是呢，我们台湾家庭主妇就有人煮一个原方原点的猪夫汤。像果冻一样，然后呢就一条一条吃着，只有两个礼拜，说天哪，比我2万多块的保养品还要有效，你懂吗？这阴虚火旺是有治法的，但是你第一个去想什么地黄啊、沙参啊、玄参啊，那其实不一定是最有效率的方法，而不是说它是错，只是不一定是最有效率的方法。尤其是现代人哈，就是吃东西有的人不太碰油哎。就猪肉不要吃水猪肉，是不是有这样的人吧？甚至有人他吃素了，是不是？那一个吃素的人阳虚体质，你一定要小心谨慎的看他，在他的阳虚的里面有没有这些驱猪油的点，懂吗？如果他没有的话，如果他有那么一点的话，那你就说吃猪肉，他说不行，我信佛，是吧？那怎么办？那你知道就是拼命每天喂它吃什么核桃仁啊、腰果仁啊、夏威夷豆啊，就是植物油里面比较昏的那个，喂到它那个症状终有消失的一天的时候，你才好用。不然的话超难，这样明白吗？所以这几个重要的荤菜滋阴方的症状没有解除以前，你真的不能用附子去干扰。那现在的人用附子啊，看到一个阴虚火旺，也就是说这是什么啊？阳气不够，所以啊，扶阳上月什么的，对不对？就用附子了。不是这样玩的，各位家里主妇真的不是这样玩的，菜不是这样烧的。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很小心，很小心，因为少阴偏的这个少阴君火之气的固护方法。他张仲景不但有附子剂，还有另外一半的蛋黄猪皮，对不对？还有像是这个猪油尖头发，听说过吧？啊，没有啊， 猪发狗尖。 猪油尖头发是啊，你知道猪油把头发一大把烧的都化在里面，然后喝那个猪油，帅吧？听起来非常的不美味，对不对？啊？有没有喝过呀？我呀，这样子看过去就觉得不会喝真可惜。因为呢，猪肉尖头发那个症状，在杂病里头啊，有一点叫做黑胆，就是那个人啊，就是黄疸、黑胆，但不是所有的黑胆，还有一个消皮繁殖散啊。那这个猪油尖头发呢，它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些女性朋友不知道为什么，她的所有的内分泌啊。都衰弱了，所以呢，它就变成老得特别快，而且特别容易上火，不是更年期哦，是这老得快，整个脸啊黄黄枯瘦干干的，然后一天到晚口干舌燥又没力气。那你说它是阳虚，也是阳虚，但是这个东西哦，我觉得猪油尖头发的这个效果就好像是用头发当做走一圈的那个引经药，让猪油先进去啊，让你的肾上腺开机。然后再引导别的内分泌系统开机开机开机。那我们今天要治疗这个所谓的西医说的内分泌衰弱啊而提早老化的方子，到了今天大家比较喜欢用环绍丹，听过吧？可是猪油尖头发啊效率相当的高哦，只要你肯吃。 看来是个外事，是不是？对呀、啊，所以就是这样的方剂，它有它自己的一个路数存在。那等于话还有更多的方剂。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完全不论医理有多么的混乱，我们只论张仲景的一个症，就用这个方，一个萝卜一个坑这样子来的话，我想是有相当不会弄错的机会的。但是这个问题是你做功课的时候，愿不愿意搞清楚有多少情况是有更优先于父子的方剂，这样能够明白吗？那另外的话，我们岭南派的中医啊，就是当年的岭南四大金刚啊，这个还有之后的韩秀群，又提出一个论点，就是父子呢，你的脉如果是急而成气或者急而浮大，因为浮大的脉有的时候是阳虚，但是不是绝对，好不好？因为男子平人脉大为劳，也有可能是虚劳的，不是父子管的啊。因为我刚刚就讲了，自律神经型的阳虚，你千万别玩父子啊，这不一样的路数。那自律神经的它有，那柴胡龙骨有它的症状群，桂枝龙骨也有它的症状群，那个症状群优先出现的时候，你不要乱玩父子，先把自律神经调理好。而且自律神经的问题，有的时候柴龙骨桂龙骨吃了也不见得会好，因为你人太坏了。不，说错了，人太好了。越是好人，自律神经的问题没办法好，正人君子最惨。那这个，所以呢，我们岭南派就说啊，脉是沉细的，或者是浮大的时候呢，倒是有一点几率用父子的；但是脉带弦滑的时候，几乎是没有几率用父子。那这个脉带弦滑，我们来说哪些可能性啊？首先，刚刚讲的自律神经失调的脉，时而会带弦，所以这一路是一定不能用父子的，放一边。然后呢？如果有关系到少阳病的柴胡症，比如说《伤寒论》里面有一个四逆散，啊，柴胡芍药只是甘草的四味药，那在历代的临床使用里面，它也是治手脚冷，可是它的手脚冷叫是肝胆之气郁结不通，你的气卡住了，对不对？所以要先疏通肝胆之气，那个阳气就通畅。所以这种时候，即使是一个叫四逆散的方，它也是不用附子的。你们学过这个方，对不对？当然我没说一定要这个方，啊，只是举例来说。那至于说像是柴胡系的这些方剂，多多少少那么大量的柴胡，都是在让人的下视丘重开机用的。那这个东西关系到下视丘的体温调节中枢，所以一个柴胡剂有柴胡症的人，你不先用柴胡去对，不先不用，你如果合症的话，你一定要先用柴胡剂去跟他对对看。看他体温调节中枢修好了以后，他怎么样？你柴胡剂就是弦脉当然是柴胡症嘛，对不对？就是如果你的这个柴胡症，你没有先用柴胡剂去调理的话，你乱用附子也是不行的，是不是？这个《伤寒论》很多方都可以外挂附子的，桂枝汤可以外挂，甚至小青龙汤可以外挂，柴胡汤能挂就没去用，对不对？那这个还有呢？这个弦滑之脉，当然滑脉也会包括有里热，对不对？里有湿热之类的。那湿热的话，比如说厥阴病的白头翁汤，就是里有湿热啊。那还有就是阴阳分裂，或者说阴实化热的情况，那很多很多都落在厥阴篇里头，对不对？但是它的用法有它自己的厥阴病的一个特别的调性，阴阳分裂有它的医法，对不对？先用乌梅丸联合阴阳，对不对？十二经络经期不能瞬间，手指冰冷，现在用当归、四逆加入鱼姜附汤，对不对？那时候可以用下附子。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最近李赛梅教授炒红起来的麻黄生麻汤，一个人总是上半身热烘烘，两脚冷冰冰，那你要去用麻黄生麻汤，看能不能把它的阴阳结合起来，你才能决定要不要再用多一点的附子啊。那麻黄生麻汤里面当然是可以有附子的，好，这样呢就是厥阴病有厥阴病的治法，这又是完全的另外一块，因为阴阳分裂、阴实化火的时候，不等于是阳虚的用附子的，是不是？然后另外脉带弦滑的呢，有的时候他们认为说弦脉是痰饮的脉，对不对？那这个痰饮的脉呢，有时候根本这个人他的阳虚啊，是他的身体的气脉被那些痰饮压住了。那比如说他脾胃有痰饮的时候，以上面的来讲是苓桂猪肝汤症的时候，他也有可能压到啊，就是这个压到这个精气肉损，久而成痿啊，就是身体好像处在一个阳虚的症状。那不然的话呢，最近好像正安的孙曼芝老师推荐一个夜市什么东西啊？夜市什么？不是那个一方， 比中你写吗？你在吗？不是不是，这是李李李那个吗？叶先生是谁？哇，总而言之就是这个药啊，就是比较刁钻，走得很轻巧，把脾胃里面那些痰液勾掉的一个方。孙曼芝老师常用，但我不常遇到孙曼芝老师，应该说这对痰液基础好吗？ 这个是什么？ 啊？正安的人有没有人在啊？告诉我。算了，连我都忘了，不苛求你。但是基本上就是清这个脾胃的湿痰的，所以这个咸脉生黄脉的可能性啊。 夜食茯苓饮。 哦，夜食茯苓饮，对的，泻痢渗湿这种轻飘飘的法，结果你把这轻飘飘的法把压住你的水湿痰饮去掉了，也有可能阳气就通，对不对？所以脉带弦滑的这个禁忌也是有意义的。因此我们在使用附子之前，我觉得有太多太多啊，实际上我觉得我们需要高深的医术，这是很平的医术，就是说一个方剂该放哪里，该放哪里，该放哪里，对不对？一个很单纯的平的位置知道了，我觉得这方剂比较不容易有风险。换句话就是说，虽然你学了好多种方剂，可是你却对某一派的思维情有独钟，而不小心太用力了，就这东西无论如何初学者要轻一点，下手轻一点，因为死的是自己跟家人。但是你真的是很乐意他死，我就是不可能哦。我爸爸好讨厌我的继母啊。有一次这个我们家什么换房间了，我跟我爸说，哎，这南边的房间在风水上是大凶哎，女主人住呢必得绝症。他说好啊，让他去住。所以就各种人都有啊，对大家自己看着办。那再来就是附子的用量的问题了，也就是说，当初啊，我是老祖宗心安啊，但是我这能不能用附子的话题，刚才我们没有讲，但是我们就不多说了，好不好？因为大概的规范晓得了，你们再稍微猜想一下，仔细一点就好。我这边提个大纲，因为你坚持在讲补阳的问题，而且最严重的问题阴阳分裂的问题，就是饮食化热问题。而饮食化热问题，它其实不是完全能够靠药物这边来解决的。我跟同学说送大家书什么《绝阴心理学》，就是说很多阴阳分裂的问题都具有心理问题在背后。所以那本书就是我跟你讲，我这个人啊，就是每次遇到坏人就上课讲坏话卖钱，所以这边就我讲人坏话讲一本的，这样一本书啊，就是这样的人绝命死翘翘，这样一本书，非常的没有道德的一本书啊。那这个。所以用附子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刚才说的，就是因为从前在我们他们时代是可以使用生附子，那么可是今天好像祖国这边啊，好像大部分中医诊所是不太用生附子，对不对？好像甚至有一点用生附子不太符合法律，有没有这样？啊，当然只要执法得宜的话，生附子其实是可以用的。那么到今天的话，我觉得有几个点必须要跟同学讲啊，就是那个人如果是又躁又好，又躁又好的体质啊，有的时候他的那个补阳要用硫磺啊，不是用附子啊，因为硫磺比较润，不只是附子是不够润的。那这样大约上面的那个规范还是要小的。那另外就是如果以附子来讲，首先是今天的附子啊，同一批附子你不试不准用。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看，泡附子是有益，泡附子的那个制造已经良好了，因为今天已经发展出真空抽干的生附子了。那么如果这个附子它是原来是用盐卤水腌起来的，你再把它切一片把盐卤水泡掉，然后再把它泡熟成泡附子的时候，它的有效成分如果照是西药标准来说是流失了13倍了，就只剩13分之一了。所以盐卤水的附子泡过水再变成泡附片的时候，这个药效只有原来的生附子的13分之一，就比较温和，比较少药性。可是今天已经有真空抽干的生附子，就可以变成泡附。那如果那个泡附子是拿真空抽干的生附子做的，那那个药性比那个泡盐水出来的泡附子是13倍，你懂吧？就今天的这个剂量到底多少是对的，很难界定，这一点要知道。那另外呢，就是凡是用生附子的医生大概都可以提到一件事，就是生附子是一个破泻阴实的药， 就是用了声部里的音寒就被泄出去了。而同样量的破泄音时，比如说我声部里用个3000米前好了，你如果要用泡腹出去泄那个音时的话，其实可能那个药量要加到很大很大。也就是无论是郑清安老爷或者是倪海厦先生，他们用声部的时候都不用太重，因为有声部才真的破泄掉那个音时。可是到了近代的一些用腹子的名家，因为他手边好像只能用泡腹子，所以就补那个阳补阳补到爆炸一样把那个音挤出去。实际上那个药性是因为你本来可以用声腹子破泄阴实的事情，你用了手腹子去补爆它。那但是补爆之前是不是就会出问题了？因为本来这不是一个非常合乎规范的用法，因为张仲景什么四逆汤白痛汤都是用声腹子的。那如果你是那种啊阳虚型高血压，的确如果你用生附子的四逆汤啊，药不用多，就一小口两小口，原来180的血压你喝了之后半小时一量大概70都有，就是它那个破泄阴实的力道生附子是很清楚就在那里，而且不凶狠，当然药效也不一定持久了，你是要慢慢吃猪油啊就是少量附子炖猪排骨汤什么量慢慢吃，把它那个药性这样附住，因为附子的药性你没有这个胆固醇类东西补它不行。好，就所以这些剂量上的规范又出现另外的问题，而最近的那个泡附子使用量过度肥大的问题又关系到生附子的不能使用的问题。所以这些点我觉得要知道一下，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讲到今天是一个阳虚阴实的年代，对不对？大家都很容易长肿瘤，然后没力气啊，就是阳虚阴实。那以心理上来讲的话，大家都向前看，遇到人先看他漂不漂亮，不问他人品好不好，对不对？这也是阳虚阴实啊，就重有形的东西，不重无形的东西。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年代，的确是有阳虚的现象，但是在用药的技术上面，我觉得非常需要仔细考究，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下面要讲心理层面。我要跟顾客同学讲，当你的心理结构到达某个点的时候，你其实已经没有什么药可以用。好，这件事我也觉得必须要知道的。那这个必须要知道呢，像这个顺身到会任何医生这都简单，他化热的阴实化热的人啊，好像我原来学的那句话没有这一项，但是有这么现象。那阴实化热，我再给他加几个字好了，啊，不得好死。因为人的心的结构真的有这么一种恶性结构，你如果发到了，那这个体质就变成阴实化热，那你就必然不得好死，就是有这么一回事。而且一旦你的心的这个结构非常稳固的时候，你以为阴实化热，你有什么乌梅丸啊，怎么搞啊，白头翁啊，怎么搞？很难。所以我就觉得下堂课要来讲这个心理结构。可是讲这个心理结构的话，我必须要把庄子的主看出来。因为这个心理结构在庄子里有几个字是写的特别清楚，但是也因为如此，为了要讲庄子这几句话，我必须要稍微替庄子的逻辑框架顺一遍，所以就这样子，好像希望花一点时间多讲两句庄子，然后才能讲庄子那12个字，然后再逐字逐字解释给你听庄子说的这个心理的话是怎么样怎么样转变过去，然后讲到这个字的时候才会知道我在讲什么。好不好？所以是有一点辛苦的，但请允许我下课10分钟出去玩一下，再回来好吗？